中英关系不单止符合中英两国利益，亦都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他衷心祝愿中英友谊地长久，天长地久，中英合作走深走实，中英关系行稳致远。刘晓明和夫人胡平华出席网上离任招待会。刘晓明强调，当前世界面临合作与对抗、对话与分裂、开放与封闭的选择。中英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肩负住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他衷心希望中英双方着眼大局，顺势应势，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中英两国和世界人民。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第三者嗌交，莫非 一开头啊已经睇啱卡玛啦，咪讲咯。由食饭开始揾我过桥，老唔老土啊？ 喂，小姐，你讲下道理好、啊。最初系你约我食饭嘅，同埋都系你条桥我先识卡玛啫嘛。 由林家谦饰演嘅光仔同黄贤饰演嘅 Alina 会因第三者而分开并走埋一齐咧？留意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沿途展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用靓歌嚟抒怀，啱唔啱啊？啱唔啱听啊？最重要咧就系啱听，因为喺呢咁多年来，电台嘅节目我做咗好多好多，基本上全部都系用靓歌、用好嘅音乐同大家一齐沟通。希望你啱听啦！由而家到11点啊，而家都系疫情时间咧，我哋都系得翻2个钟头。呢20年来咧都系3个小时嘅，不过咧，呢个月。 就都依然是两个钟头，不过不紧要，两个钟头都不错啊。由而家到十一点，我同阿乔啊 ，thank you 吓、啊、吓、啊、都会一路咧用音乐，用佢嘅靓琴，同埋我哋嘅熟悉嘅歌曲同大家沟通。1872388咧就系我电话号码，1872388呢个电话号码其实你都唔使点记住啦吓，因为我哋香港电台大部分嘅节目咧都系用呢个电话号码咧嚟沟通嘅，所以你经常吓。啊中意就打就得㗎喇。咁如果喺呢个时间打到呢，我哋就可以倾下偈，兼且可以希望可以送上你想听嘅歌曲 ,1872388。不过咁一路接电话之际呢，我哋轻松下先啦，阿乔。搵一个轻松愉快嘅感觉呢，我最鍾意呢一首歌嘅。咁大家都知道我好鍾意 Carpenters， 因为鍾意佢嘅声音啦，佢嘅和音啦，佢嘅整个乐队发出嚟嘅声响呢，都是很抒怀。所谓抒怀正能量就是这些了。其中呢最轻松愉快的这一首都是他们原唱，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一起去到世界的顶峰 Top of the world。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t i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a love that I've found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orld， 虽然你就可能会有畏高症，不一定要即是要绑住啲安全带喺度爬上高山嘅顶峰嘅。我哋讲紧嘅咧系心情，个心情咧就即系处于个世界嘅顶峰，系 top of the world， 即系希望大家喺疫情当中喺呢一排嘅当中舒畅下啦吓，将一啲抒怀嘅正能量咧经过嘅歌曲音乐。可以呢就真係得嘅。我都係咁样抒怀嘅，好坦白讲。虽然呢我係猛咁唱歌，猛咁鍾意唱歌，猛咁鍾意播歌听歌，但係我自己喺私人嘅时间呢差唔多都会不断咁一路听住自己嘅歌啦，又可以即係拖 同时候呢就可以找寻一啲好歌同大家分享啦。我因为我一至五都要做呢个电台节目呢，亦都做咗好多年啊，咁每一日呢都会即係介绍起码十首歌呢同大家分享。咁所以呢我就一路自己 enjoy 听歌呢，一路搵一啲好嘅歌啊，呢嘅歌真係好听啦。咁我就会然后即係搵办法呢，就攞一个最靓嘅音效嘅版本呢，就喺电台度同大家分享。又或者你又嚟到同阿乔教下歌，同大家即係唱下歌，咁呢就可以送上呢啲现场嘅感觉。希望将呢个现场嘅抒怀感觉送俾你 Top of the World。好，如果电话呢一路砰砰声入緊嚟呢，佢喺度搜集緊啦。我哋阿乔我哋唱咗一首呢即係真係正能量嘅歌。因为呢个歌呢就叫做眉头不再猛皱，你话几正呢？皱眉梗系唔好啦，皱眉点解有啲咩唔好啊？皱眉头咧就会好多皱纹，咁然后咧皱纹咧就整整下咧就唔会走噶。如果你皱得多嘅时候咧，嗰啲肉嗰啲皮弹唔翻转头，掹唔翻开咧，咁你就满面都皱纹啦，个人咧就好似好 down 好 sad 啊。女仔唔使讲啦，哇，梗系唔醉啦，哇，唔靓喎，即系唔知用尽几多方法咧，先至将面嗰啲少少嘅皱纹咧移走。所以咧，皱眉头系一件啊唔系应该做嘅事。好，歌名又叫做《眉头不再猛皱》，系当年阿林振强咧佢啲轻松愉快嘅感觉留俾我哋嘅。OK， 嚟啦。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猛皱，我记得初次聚头雨中一起漫游，我太紧张又怕丑，好似一块木头，到我够大胆轻拖你手，沿途风雨温暖像被斗，有你对我好，我感到我重要，傻傻呆望你亦感到轻飘，见你我心里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就甜，每天心笑梦甜，世界美好像个波，蹦跳蹦跳路前，有了你在心赶走我忧，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眉头今天不再猛皱。 眉头不再猛皱，这些歌呢真的破天荒呢就是即是当时呢好少这一类的歌词的。林振强呢就讲真就出道不是太耐的那阵。咁亦都係杜丽莎呢第一次灌录广东唱片，所以呢啱晒一拍即合。 但杜麗莎都是一個大小姑婆嚟，所以輕輕鬆鬆嗰啲咧，呢啲眉頭不再猛皺呢啲歌咧，都好啱佢唱。好啦，咁啊，1872388，當然咧有好多朋友打過咗嚟，我哋選咗第一位先。喂，你好， 喂， 系啦系啦系啦，你答得真靓吓，我话喂，你又喂咯，系啊，你系边个先？ 我系 Irene，Irene 你好啊， 系你好， 你好 Irene， 我系 Albert， 我仲有阿乔喺度，今日点啊？吓，有啲心情如何啊？我特登唱咗两句好好心情嘅歌，同大家 warm 入去下。 我本身是一个很早睡的人的，就为了你是啊，听你的节目呢，我就听到11点听人才睡的。 哇，如果平时不是更大件事12点、啊 我是听礼拜日的。 哦，是不是礼拜日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疫情我们是知道12点的。 是啊，不过我顶笼的11点，我是一种10点前我睡 觉的。那几点钟起身啊？ 我5点起身做运动。 五点啊？哦、天未光喎、 啊，系 啊， 只鸡都未出嚟提、啊，分分钟。咁去边度做？即系出去做晨运咯，话 系啊，做晨运咯，打太阳极嗰啲咯。 哦，去啲公园嗰度啊，系咪啊？ 类似啦。 我又想问咧，咁即系如果但系咪一班人有班团友咁嘅？ 唔系嘅，我哋通常系两个啦。 哦。 如果佢唔得闲就我一个啦， 哦、 我哋唔需要成班人得咁 样。哦，即系你以前自己学识咗啦。咁啊，唔使话有个老师喺前边带住。 我唔需要嘅。 哦，咁你做你做咗呢个晨运打太极几多年啊？ 做咗有 断 断续续20几年啦。 哇，高手嚟咁啊，变咗你会唔会直情系嗰啲武林高手嚟噶？一出嚟有个人咧，即系有个贼人埋嚟想打劫你啊，咁样啊，以为。哎，女士，俾啲钱嚟，咁你一推佢，唔会 两回事嘅， 唔系嗰啲啊， 唔会。系我今次打嚟咧，系我想点唱嘅，因为我温哥华有个朋友，佢系我知己情人嚟嘅， 知己情人 系啦， 情人知己我听过，知己情人一样啫，系咪啊？ 一样啦。 咁你可唔可以解释系咩叫知己情人啊？即系净系情人做情人咯。 冇，我同佢識咗好多年嘅，但係大家係冇緣分嘅，但係可以傾到心事嘅。 哦，真係喎，呢一種啊，真係直情就係嗰講緊嗰種知己情人嗰種。係 昇華咗。 昇華咗㗎啦，係啊。係 啊。咁佢喺加拿大，咁佢叫 William 人。 喺邊度啊？ 喺加拿大温哥華。 喺温哥華嗰度 ，OK。 係啦。 好。 咁佢2月10日生日。 係。 嚇！咁我想點一支。歌去听， 好啊！ 佢中意听旧嘅英文歌，同埋系经典嗰啲，你揸住啦。 哦，咁嗰啲真系多得好紧要喎。不过我要同阿乔咧，即系打下眼色先。好啊，我揸住咯，好多嘅 吓。系，冇所谓嘅。 你印象中佢有冇边首佢啊？佢话好中意，或者你听过佢听？ 佢好多都系 B G 啊，同埋 Carpenter 嗰啲吓，嗰啲佢都中意听。 哦 ，Carpenter 头先我唱咗一只啦，几好啊，啱晒佢。B G 上都冇问题啊 ，B G 冇问题啊。 系啊，你拣。 好啊。 祝你生日快乐先。 O K， 几时玩？二月几啊？ 2月10日。 2月10日嚟噶咯，就嚟。 系啊，就嚟我跟。系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啦，同埋佢祝佢身体健康。 O K， 好啊。好，多谢晒你。 我亦都祝你哋身体健康。 多谢 Irene， 多谢 Irene。 好 ，OK， 拜拜。 拜拜。阿乔啊，佢话 BG 话，不如咁啦，点只5月1日俾佢听啦。我而家即刻嘅，睇下记唔记得啲歌词，唔记得都识唱嘅，唔知应该唱到嗰度啊，应该识啦啩。虽然我记歌词咧都唔系好叻嘅，不过呢啲咁样嘅唱咗由细唱到大嘅歌咧。应该没问题的。什么 key 啊请问啊不用这么低C key 啦不用这么低啊这个歌呢就唱高音少少好听一点。这个歌好得意好喜欢的。我小时候就听因为那些圣诞树好高现在我好高的圣诞树好像好矮。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the

truer than any tree ever grew, deeper than any forest primeval. I am in love with you. I'll bring fire in the winters, you send showers in the springs. We'll fly through the falls and summers with love on our wings. Through the years, as the fire starts to mellow, burning lines in the book of our lives. Though the binding cracks and the pages start to yellow,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be in love with you. 但愿人长久 longer， 希望呢啲歌曲同你嘅联系 longer than ever。九点半新闻报道后，2000零个。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晚上围封丽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强制居民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听朝大约七点完成。观塘丽港城区区议员李伟林话：，据他了解，政府人员夜晚会洗楼，逐户检查居民阴性检测结果的手机短信。兩座的居民出入暫時無需提供住址證明。他說第五座上星期已經完成強制檢測，第七座居民這幾日完成，但未收到短訊的居民都要落樓再做檢測，形容安排不合情理。李偉林又說，封大廈決定事出突然，收到不少居民求助，更加有居民擔心明日無法如常上班上學。他說有居民上星期完成強制檢測之後已經搬離單位，但政府人員沒有回應如何處理，但就提醒居民要帶備住址證明。對於藍田麗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被列作受限區域，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有關區域已經出現疫情十幾日，人口流動性亦都唔高，現階段採取圍封行動未必合乎成本效益，亦都可能對居民造成不必要嘅困擾。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44宗係本地感染，初步陽性個案大約有20多宗。新增個案當中，4宗涉及三跑工程工作人員。群組裏嘅有13個工人同2個緊密接觸者受感染。元朗巨發大廈一座有2個單位，共3宗確診。天水圍天恆村恆樂樓有2個單位，一共8宗個案，大廈需要強制檢測。衛生防護中心話，確診數字反覆，未有持續向下情況。如果有大廈列入強制檢測範圍，可能會找到一些個案，亦都顯示有些個案在社區，患者的病徵較輕微，未必容易找到。至於農曆新年市民能否聚會，中心就說市民要特別小心，如果有輕微病徵或到過高危地方，應該在吃飯聚餐前一兩日先接受檢測，如果有病徵，即使測試結果是陰性，亦應該避免聚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上星期完成第二批綠色債券的發行，規模達到25億美元，當中2051年才到期的30年期債券是特區政府發行的債券中年期最長。陳茂波說，坊間有建議指政府可以考慮透過發債集資應付經常性支出，他認為做法很可能會帶來較大負面影響，不能夠輕率， 担心一旦投资市场认为特区政府有意透过发债填补财政赤字，放弃应有的财政纪律，恐怕会动摇外界对香港中长期财政状况，以致港元与联系汇率的信心，影响本港的金融稳定以至金融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二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和稍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版画呢项艺术在历史上有推动变革的本质。 香港版画工作室展览预预言策展人朱家桥就说，今次展览主要展出和社会议题有关的版画作品，同时艺术上想探讨两个方向。 一方面是想探讨过往香港的版画，他们怎样好像一个预言成真这样的。另一方面呢，我哋又想探讨一啲而家年轻嘅版画家点样运用一啲朦胧或者一啲间接嘅视觉语言呢诠释版画呢样嘢囉，就好似一个寓言故事咁样嘅。 展览入面擅长树胶掩印嘅陈卓恩创作出一个啫喱世界，佢以啫喱作为隐喻去讲香港近期嘅事件。 擅长木刻版画嘅刘家俊，佢嘅作品现实和故事十二生肖，用动物为主题，再用图像文字和符号碰撞出不同的意义，诉说香港的故事。 继承版画变革的精神，策展人还尝试了不同的手法去探讨网上展览的可能性。 我们都根据 JCCAC 的场地作为一个蓝本，就设计了一个 VR 的空间，但是我们也加了一些想象的一些元素下去。咁例如刘家俊嘅作品咧，佢就系一张张平面嘅画嚟嘅，但系咧我哋就揾咗 3D 嘅设计师啦，专登设计咗一个类似水泥碑嘅形状啦。咁其实呢啲作品咧，纯粹系喺虚拟空间嗰度存在嘅啫，呢个都系今次展览一啲特别嘅作品咯。 香港版画工作室线上展览 预预言， 请浏览 pressingon.hk p r e s s i n g o n .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同一片天空下生活，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 ？Namaskar Sudarin。 由尼泊尔裔朋友制作嘅 CIBS 节目，听故事学英语。疫情下的香港，是他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Namaste， 大家好。Do not fear failure, but rather fear not trying。 请来不同少数族裔朋友分享的 CIBS 节目《我的香港生活隔离日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豪仔啊，考下你啊，究竟点样先至可以咧减低 B B 喺浴室受伤嘅风险呢？吓， 甜甜你考我唔到嘅，譬如我哋要保持浴室嘅地面干爽啦，同埋放置防滑嘅胶垫咧喺浴缸里边，咁 B B 就冇咁容易跣亲噶啦。 你真系叻啦！咁下星期咧，外甥女会嚟我哋屋企住啊，咁啲安全措施就麻烦你 check 下啦。 吓，咁都得。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受谁？挥不去 乎涣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9:39啦。我哋继续二千靓歌赛程序啦，由而家到11:00，我哋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同你二千靓歌嘅。18度嘅气温，湿度75%，大致天晴并日日间温暖，气温咧17至23度，到吹和缓嘅偏东风，几舒服啦，舒舒服服听下歌，跟住听电话倾下偈，点下唱咁就得啦。1872388，喂。 喂啊！ 哇！有个小朋友啊，哇！小朋友叫咩名啊？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由头讲过，由头讲过，唔好大，唔好大声嗌，慢慢讲。嗯。唔得啊！嗰个电话咧，我谂有啲系咪有啲系咪佢咪用无线电话咧？喂，妈咪，妈咪，系啦，妈咪，你同你佢倾下先啦，因为佢头先嗰啲咧断断续续啊，唔系好清晰。啊，佢叫咩名啊？ 欣欣 啊，欣欣啊，欣欣好嘅，系咪读诶？有好似有幼稚园都未读咁样喎，把声音细到 小学啦， 小学添啊，咁尖嘅一把声，我以为佢读紧幼儿班添。 慢慢讲， 讲啲唔得。系啦，好啊，好啦，讲 多次， 讲多次啦。你叫咩名啊？ 欣欣 啊，好清楚啦，今次系啦，欣欣啊，你系咪想点唱咧？ 呀， 点乜嘢啊？点乜嘢歌啊？ 真的 爱 你， 哎，又是真的爱你，哇，是哦，是哦，因为妈咪在度嘛，咁啊，你点唱梗系送俾妈咪听啦，系咪啊？你 细佬听， 啊，细佬都系，你又都好热爱细佬，细佬几大啊？ 妈咪， 细佬几多岁啊？细 佬系6岁， 5号 6岁， 2月5号就系6岁。咁你咧？你系咪4岁啊？咁， 我唔系，我7岁。 细佬梗系细过你啦，吓7岁啦，啱啦，乖啦，哇，几好啊！又爱细佬，又爱妈咪，咁啊呢只歌咧，Uncle Albert 都好中意唱俾你听，我都唱埋俾你听，点埋俾你自己听啊，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咁即系你哋三个妈咪又听，你又听啦，细佬又听啦，好嘛？咁然后咧互相咧，哎，你讲， 好嘅， 你讲咩话？ 我哋嘛。我哋晚晚都听你节目嘅。 哇，喺咁捧场啊！咁啊，多谢咁啊，由细听到大啦，真系。因为我都系希望咧，每一个朋友都同我讲啦，系由细听到我你大啦。 阿伯欧， 而家人哋怕丑啊嘛，嗬？咁啊，即系好啦。咁啊，如果你咁有咁有咁。系咪一个电话咧？就真系可能咧，就对你嗰啲尖声嘅敏感度咧，系特别系特别犀利啊！佢一高音咧，就咁就断咗噶啦。唔紧要，嗱，我哋用一啲调翻转嘅好抒情嘅声。我如果你又系唱呢只真的爱咧，冇问题嘅。啊，个个礼拜都有人中意呢只歌嘅，但系我谂每一次都唔同嘅。 每一次啦，阿欣欣妈咪，好啦，咁啊呢个歌系你即系第一个要受噶啦，吓，好 sweet 啦，好甜咧，吓，欣欣咁中意，点俾你听，好啦，咁我就点呢只歌，我哋用特别嘅方法，好深情地、好抒情地唱俾你三个听，好嘛？ 好，多谢， 多谢晒你，拜拜。系有啲歌就咁嘅，听极都唔厌，唱极都唔厌嗰啲啦。呢个歌差唔多咧，啊呢一排好似个个礼拜都有人想听，有人想点唱，但系每一次都唔同嘅唱法咪得咯。今次用一啲深情啲嘅、抒情啲嘅唱法。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得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人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被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抱尽亲人，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封开心中挣扎，亲人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抱尽亲人，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Thank you, thank you。真的爱你，其实这个歌呢，除了送给母亲，送给所有挚爱的人都可以。好像欣欣这样送给弟弟听，你们全家一起都可以感受这首歌，真的爱你。9点47分，我们又可以听另外一个电话。喂，喂， 喂， hey,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Elba，你好，我是 Linda。 Linda, 你好啊 ,Linda。Linda 有冇打过嚟咧？好似好多年，好耐之前好似打过嚟，系咪有冇啊？ 唔記得啦， 唔記得，你都唔記得即係冇啦。我撞啊，因為亦都有啲同名嘅啊，咁啊 Linda Linda 嗰只最後有嗰只，係啊，有隻歌叫係啊 Linda Linda， 咁好多好多好多啲女仔啲名好聽咧，都多數有歌仔唱嘅。好啦，咁你有冇試過有男朋友唱 Linda Linda 俾你聽啊？ 冇啊， 冇啊，冇啊，得冇啊，揾人唱啦。點啊？你今日？ 聽日我生日啊嘛，所以我想聽你嘅《少年夢》啊。 聽日你生日？ 係啊。 聽日咁啱，哇！啲咁準嗰啲時間，今晚就聽節目點唱，聽日就生日啦。幾好喎、啊！咁啊，你中意食咩味道嘅蛋糕㗎？ 冇乜所謂啊。喂， 彪 伯啊，其实咧，我想点多一首歌得唔得啊？ 点得多一首歌，我唔可以两只歌一齐唱噶噃。 唔系叫你唱，我想你下摆唱呢首歌。 哦，都可以嘅，我 keep in mind 啦，我有时都咁做嘅。如果只歌大家都中意的话，嗱，头先你讲嘅咩话？点少年梦。 我想点你嘅少年梦。 系 OK 得，就送俾你嘅。 系送俾我听就生日礼物。另外咧，我想点陈丽诗嘅七月雨中。 我话喺呢只歌咁少人点，你都识嘅。咁啊，即系你都听咗好多年歌啦 ，Belinda， 即系话陈丽诗嘅七月雨中你都识。 系啊。 七月七月雨中嗰只啊嘛， 系 日本歌改嘅啊，好嘢嘅。好啦，咁我记住啦。咁不过就要阿乔都要收到先得。咁啊，下个礼拜可能系阿 Vince 都未顶啊，咁咧得嘅，冇问题嘅。我记住啊，呢啲都系应该要保育嘅歌嚟嘅。即系你譬如你点啦，咁我就唱咧。咦，有嗰啲人又系、哦、有只咁嘅歌喎、哦，咁咯，咁咪得咯。如果唔系咧，就会唔记得咗咯，好似老师咁，系咪？系咪？系家会噶。咁啊，喂，祝你25岁生日快乐。OK， Linda， 多谢先。 系啦，咁啊吓，收晒佢得噶啦吓，咁啊廿可以听咗25年噶呢只歌吓。 系， 咁你点解会点少年梦嘅？你自己有个少年梦未实现？ 因为 咩啊？ 我本身有多少呢、這个嗰、那个先点讲？ 点讲咩？你讲啊，唔该，慢慢讲，唔使嘅。 我成日好多嘢 谂啊！哦，咁所以咧，我写嘅呢只歌咧，即系我就以前有好多嘢谂噶嘛，所以我嗰啲歌词，你都如果你识唱呢只歌咧，嗱，我往日少年望时光转你， 望时光转你， 系啦 ，OK， 嗱，我依家等我慢慢真系唱嘅时候，你咪逐句咧，大家都听得清楚啦。啊，我以前少年时代好多嘢谂，成日想成日骑着脱缰骏马咁样啦吓。个个都系咁噶啦，好嘅 ，Linda， 预祝你即系明天啊，好快噶啦，咁啊过咗12点钟，叮咁一声咧，一阵间咧几个钟头后咧，你就生日快乐噶。 系啊，多谢先。 啊，唔好客气，好，咁我而家搵埋个吉他同阿乔一齐合奏先。呢个少年梦，因为我当其时作嘅时候咧，用即系连吉他都冇啊，咁后来我即刻即系喺学校作嘅我。系啊，真系噶，系噶。我以前我读紧大学嘅时候作嘅咯，咁啊，然后坐喺个楼梯嗰度作嘅，作完之后咧就即刻翻去屋企，第一件事咧就揸个吉他即刻弹住，试下唱睇下好唔好用吉他好唔好听先，都唔算犀利啦。我少年即系少少犀利啦，少少啦，弹吉他唱歌我就少少犀利啦。好啦，多谢晒阿 Linda 嘅电话吓， 多谢先， 系啊，多谢你点呢只歌 ，OK， 当年。作曲啊，填词啊，咁啊，即系慢慢斗，好简单嘅啫，少年梦想啫嘛。OK， 少年梦。咩 key 噶？啊？哦 ，E key，sorry， 我搞错咗。好，要啱 key 先得噶，如果唔系唔啱 key。All right， 嚟。 少年望时光转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掌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牵挂，骑着脱缰骏马，既当 错，灿烂至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莫测变化。记当初曾立志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冲迎着那风暴傲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 谁伴我攀险进。细细个嘅时候，乜都够胆去，咁啊，梗系自己去啦。啊，孭起个背囊就上路，唉，去到世界各地。啊，如果去得到嘅。都想去，想下啫嚇。嗰陣少年時代，連飛機都未搭過啦，邊有資格咧咁？咁但係咧，一有機會咧，就已經將呢啲少年夢想咧付諸實行啊！山卡拉都要去，去到盡。然後咧就當然啦，唔係淨係旅行嘅，係攀險盡啦。意思即係話啊，好似喺風暴傲翔咁樣啊，又要遇到困難都唔緊要嚇。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咁就系少年时代嘅梦想。多谢晒头先阿 Linda 嘅点唱。好啦，咁有一个地方咧，阿乔啊，讲起即少年嘅梦想，我都谂咗好耐。我好想去嘅地方叫做牙买加。你知唔知喺边度啊？知唔知？牙买加 ，Jamaica， 我未去过。在加勒比海啊，加勒比海咧就喺美洲啦，咁喺中美洲个海嗰度，咁加勒比海咧成群成扎岛喺嗰度啊，咁当然就包括牙买加，牙买加都要弹吉他喎 ，OK， 唱翻只牙买加再见先，因为去到嘅地方通常都要。要离别啦，离别嘅时候即系就跟住咧就会识到个女仔啦，通常识个女仔咧就再唔舍得啦，所以又牙买加再见呢一只歌，咁咪 D key 啦，阿乔好嘛 ？OK， 你弹先啦，我而家要搵个吉他嚟 ，OK。 Down the way where the nights are gay and the sun shines daily on the mountaintop, I took a trip on a sailing ship, and when I reached Jamaica, I made a stop. But I'm sad to say I'm on my way, won't be back for many a day. My heart is down, my head is turning around, I had to leave a little girl in Kingston town.Down the market, you can hear ladies cry while on their heads they bear. Haki rats are fish and nice, and the rum is fine any time of the year. But I'm sad to say I'm on my way, won't be back for many a day. My heart is

情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意，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十点零八分的时间，我们继续二千岭歌再重聚第二个部分，即是最后一个小时，由现在到十一点，我们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你分享每一个礼拜都会一样的现场靓歌。多谢现场的阿乔 ，Thank you， 系同我哋一起一起咩咧？一起咧就一听咩歌就即刻要揾，即刻要谂下点弹，即系要谂下咩 key， 都几得意嘅。我都好中意呢一种现场嘅感觉，因为比较无拘无束，冇咁大压力，大家都希望可以舒怀一下。喺星期日嘅晚上，我哋都会接三五七个电话啦，闲闲地啦，1872388。我哋接电话啦，喂，你好啊 ，Hello，Hello， 你好，你系边位啊？ 你好 ，Albert， 我叫 Betty 啊 ，Betty 你好，你好，系、hey, 多谢你打嚟啊 ，Thank you，、okay. 我第一次打嚟，好紧张啊， 系啊，你 Thank you 咧，同阿乔讲啱晒啊 ，Thank you， 点解？ 佢叫阿乔啊嘛， 哦 ，so， 我头先咧见到你啊， 系。 是啊， 真系喺边度啊？喺街啊？ 电视啊？ 哦，sorry， 流行经典，流行经典啊！ 哦，系啊，系啊，我间中都去玩下嘅，啊啲啲啲又系啲老朋友嚟噶啦嘛，已经 系啦系啦， 啊咁啊，我录影咗嘅，好明显啦。如果唔系我点会喺呢一度咧？ 我都知。 电台咧就系 live 嘅，即系直播嘅。咁啊，电视咧就九成九咧，即系而家咧又是疫情咧。都会系录播、以前咧就做电视都有直播嘅，我哋好多咁，但系 系啊系啊，我都知啊，我都知啊，我捧咗你场好多年咯，已经 系咩系啊，我录咗好耐噶啦，呢一次佢一路排到而家，今晚播系咪 啊？哈， 好唔好听先？好唔好听先？ 好听，你嗰啲民歌好好听啊！ 诶，OK，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今晚嗱，你又打到嚟呢度睇完电视，就听电台啦，梗系要电台。 我而家一心三用噶，一路睇电视，一路打机，一路听收音机。 打机咁都有嘅、啊，你咁我好中意打机噶。 我麻麻地咯，咁冇嘢做，咪打下机 咁 啊，系啊。 几容易 kill time 嘅打机。 系啊 ，kill time 好易嘅啫。 系啊，咁啊啱嘅，因为打机其实都除咗 kill time 之外咧。都有啲功用噶噃，即系训练啊，你嗰啲 hand eye coordination 啊， 即系你手吓手眼啊脑啊三样嘢一齐三合一噶嘛，要真系三合一。 系啊系啊，所以就时不时都系得闲咪打下机咯。 打下机啊，数下银纸啊嗰啲咧，好有用噶。 银纸留翻你俾我数啦。 我点有资格啊？嗱，你而家就系啦，拉个柜桶，你大把钱一路数都好得意噶。 系啊， 又要训练只手嘅灵活性，系咪啊？有嘢睇下嗰啲花碌碌嗰啲， 神沙就多啦嘛。 系咁啦，咁Betty， 你打到嚟咧，你一心可以四用啊！除咗听电台咧，仲可以点唱，又可以打电话，又可以打机，又可以睇电视，都唔知几多用啊！你真犀利，香港人 系啊，我一心几用噶， 好巴闭。好啦，咁啊，点唱系其中一用嚟噶， 系咪？点唱咩话？ 点系咪点唱啊？你有冇？你唔想点唱啊？ 我要点唱？ 哦，系啊！ 我要点唱那个叫Ruth 啊，真真路德同阿余真嘅《天各一方》。 哦，咁我要揾佢两个嚟先啦。 哦， 系咪啊？ 远唔远噶？ 以前就好近嘅，以前咧直情我就大声嗌佢，你听到阿余真，因为佢喺商台咧，我哋隔对面啫嘛。 廣播道啫嘛。我唔記得佢嗰度幾多號，不過咧，如果香港電台電視部嗰度直情係黐住佢哋噶啦。咁我哋而家電台部咧都嗌到佢嘅。 O K， 咁曾路德就更加啦，一樣啦，佢都喺商台，咁啊同我又成日唱歌啦。好啦，咁啊一陣間咧，即係如果你話咩，一定要點呢只《天各一方》，我係好中意嘅， 係、 經典嚟噶嘛。 我覺得好嗰啲 melody 好好聽啊。 不如咁樣啦，我哋即係嚟一個破天荒嘅即係做法啦。男仔唱《天各一方》，你有冇聽過先？ 男仔劉德華聽過咯。 係劉德華都有唱過喎。係 啊。 系喎，咁啊，咁啊，试下啦。我冇乜点听过佢唱呢只歌。 我唔紧要啊，你是但求其一只天各一方得噶啦，冇所谓噶啦。 系啦，总之我即系而家得男仔咋，乔都系男仔嚟噶嘛，你梗系冇所谓啦，你有所谓都冇办法噶，系咪 ？O K， 因为冇女仔声噶啦，一下个礼拜啦，个 Vince 翻嚟啊 ，O K， 好嘛，好啦，咁天各一方，多谢你嘅电话，你继续打机啦，喂，爆机啦，喂，你打大佬啦，喂，快啲 ，O K，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我想一想点先，独白的我都重要下，咁有独白啦，又有男声的天各一方啦，送俾喺天各一方所有的朋友啦，包括喺海外的朋友，包括喺地球另外一边听紧呢个节目的朋友，多谢你哋，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面偶然地撞到，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这样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千次，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痛月下。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上身。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千次，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痛月下，让我安痛月下。天各一方，我当然，我又从来冇唱过呢只歌嘅，次次都系同阿曾老德夹，我做独白，佢做唱，或者系阿边时唱，我做独白都 OK， 不过今日咧，我差啲想揾阿乔唱，然后我独白嘅，得唔得阿乔？下次好经典嘅只歌，点样唱都有感觉嘅。OK， 我哋继续再听另外一个电话，会唔会系天各一方嘅咧？佢会唔会喺边度打嚟嘅咧？唔知。喂， 系你好 ，Albert， 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你，啊、你都系咁啦吓，你喺边度打嚟嘅？ 喺香港打嚟， 哦，香港唔系天各一方，天各两地啫，九龙同埋新界可能系香港。 而家好方便啦，全世界会打通晒咁。 好容易噶，佢哋真系听紧 live 噶。我而家 不过我真系有外国朋友听住，因为我依家都会点俾佢听。 哦、very nice， 好啊好啊，佢听，即系我好中意咁样啊。有时以前咧就冇咁通行嘅时候，啲电话冇咁快啦。咁就听住个电台可以大家好似聚旧咁。 真係好似喺隔篱左右咁真 係。係㗎。咁最紧要啲时差一夹到呢佢哋朝头早你我哋夜晚有咩。 係啦话定俾佢听等佢准备囉。 係呀。咁佢而家边一个喺度听緊呀 嗱我呢就呢隻歌呢就係阿邓丽君嘅甜蜜蜜啦。 哦 ,ok。 咁样呢我就点俾听日呢2月1号生日嘅朱泳儿护士姑娘啦。 哦。 咁啊正月初四就係阿黄玉莲女士。咁啊，祝佢两位生日快乐！咁啊，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sie 罗姐夫一家，祝佢哋生活愉快。 哇，几开心！ 系啊，咁啊，点埋俾你啦，阿乔啦，同埋捷线哥哥啦，祝你哋工作顺利。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嘅人，都有甜蜜蜜嘅人生，快啲离开嗰啲病毒啦！ 哇，真系好！你讲到呢啲中晒我哋嘅心底说话，大家都中意听嘅，系啊，一定要咁啊，一定系 positive， 因为你而家再 正气啲 嘅，系啦，如果系负面啊，或者系消极，冇乜意义噶啦。而家已经今次咧，即系可能一路都即系所谓即系折腾咗咁耐啦。咁但系咧，有好地方咧就可以 train up 我哋，即系对于逆境嘅时候啊，吓不寻常嘅事嘅时候啊，我哋点样面对啦？咁而家咧，即系我都睇到香港嘅朋友或者世界嘅朋友咧，开始啊，即系嗰个心情咧，唔会话即系经常自怨自艾啦。唔係，即係都好輕鬆啊！都照係做翻平時嘅嘢，希望做唔到咪由佢咯，喺度等咯嚇。所以你頭先講得好好，好好，即係我聽到你係好真心咁樣講，好 真係要咁樣諗啊，同埋即係要積極啲啊，真 係。係啦，咁希望真係呢隻歌又點都好喎。希望我哋嘅生活係好快就變翻甜蜜蜜啦，唔好苦澀澀啦，好冇？ 好， 多謝你嘅電話， okay， 多謝曬， 拜拜。 係甜蜜蜜。除了可以吃糖水吃汤圆之外可以听这一首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那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爱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爱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的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你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啊，在梦里。 不需要发梦主，现实世界我们都会想你，或者是将一只甜蜜蜜送给你，或者整一个甜蜜蜜的蛋糕送给你生日的朋友，总之甜蜜蜜就最好了。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喂喂喂，你好。 喂喂喂 喂喂喂，你是哪位啊？ 是我是杨太啊。 杨太你好。杨太 是啊，我打过两次给你啦。 哇，即是第三次了，即是总共这么久，是吗？ 是啊， 哇，多谢你， 上个礼拜打不到。 不要紧啦，是啊，给机会人家嘛，都可以。 是啊， 不过呢，我都很欢迎你继续打来的。 哦，我知道啦， 打多啲嚟，打多啲嚟。 我知，打到咪打咯，打唔到咪听你哋讲嘢咯。 冇错啦，冇错啦，系啊，我哋都系嗰啲歌都大部分都中噶啦，都啱听嘅咧，系咪？ 哦，咩歌都好听嘅，你唱咩歌都好听。 咁夸张咁啊冇，咁啊唔会。不过咧就即系我希望嘅，即系当然啦，有时啊唱得好，有时唱得冇咁好咁啊，但系都会 share 啦，大家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一啲突发嘢嚟嘅，咁我最希望一样嘢咧就系我有一个嘅，即系最有个最好嘅愿望就 系 唱任何一只歌 都系啦，冇错， 都 OK 嘅，啊都舒服嘅，咁啊 OK 啦， 系啦，开心啲咯，你听你唱歌同埋讲嘢就开心啲， 真嘅。诶，杨太多谢你，哎呀，咁啊，既然点歌就点咗啦，唔知咩歌，不过咧就你可以讲。 你拣咯，我冇所谓啊。 哦，好啊，咁你 冇所谓，你咩歌我都 OK 嘅。 OK， 系 啦。 咁你有啲咩讲添啊？可以，譬如话同收音机旁边另外一啲朋友啊、家人啊、亲戚啊， 系啊， 都得噶。 祝佢哋个个身体健康啦，同埋又过年啦，开心啲咯。 哦，系，你唔提醒我，我唔记得咗，就快过年噶咯。 系啊， 过年点啊？而家同往年有啲咩分别啊？即系平时都应该办紧年货啊，又洗紧邋遢啊，咁样噶咯，可能 邋遢一扫洗咗啦，不过就比较淡啲咯。头先出去行下公司，咁比较淡啲咯。 哦，系啊， 冇以前咁热闹咯， 冇热闹啦，系啊。不过咧， 系啊，真噶，系啊。 咁啊，咁好嘅，有时就唔使咁逼啦，吓。 系啊，系啊，咁啊系。 咁啊，但系如果你做生意嗰啲朋友就要挨下啲咯，吓顶。 要挨啊，挨多 一阵咧。 捱多一陣啦， 最多最多過完農曆年咧就回復正常。 最好咧，大家咁話咧。 係啦，係希望係咁。咁 開開心心咁啦。 我哋都互相支持下啦，嚇咁 啊，間中會 出去可以即係 行下咯， 消費下，消費都好㗎。譬如有冇買蓮花啊啲咁樣啊？今年 蓮花就下個禮拜先啦。 哦，好啦，係啦，買都要支持下。 咁就喺公司度買咗啲送嘢送啲俾朋友啊嗰啲咯。 係啊，呢啲年啲過年禮物啦。 年代係啦係啦，一人一啲咁樣咯。 開心嘅，有時即係收到啲嘢，可能唔係話哇好好貴嘅嘢，或者係要好有用。但係咧，即係譬如甚至我有時收到張卡咁樣啦。 啊！ 不過順帶提一提咧，即係多謝你。就係我想同其他嗰啲聽眾朋友講咧，唔好送禮物上嚟電台俾我啊！千祈 啊，我唔會喎， 唔會係啦。即係我同我講俾其他人聽，因為 我收 我就唔會收唔到嘅，亦都。 即系我哋会交翻俾电台吓，咁啊冇系嘥咗。如果啲嘢食嘅仲得人惊，咁啊更加咧，即系 唔会噶，我 嘥咗，系好浪费。 系啊，我唔会嘅，我净系中意诶打嚟打 电话，系啦，送张系啦，你就算嘅写张卡嚟咁都 OK 嘅。嗱，咁又睇到噶嘛吓，咁但 系 好啦，咁而家最好啦，你而家可以点唱就任我点添啊！ 系啊，任你点，我咩歌都 OK。 我好叻嘅，咁我就好多歌书。即系我谂里边二千计嘅歌喺度，我如果我唔知咧，大家都唔知，我就乱咁钳啲歌算。 你钳到咪唱咩？ 我钳到嗱呢只歌咧应该啱你，即系你唔好理里边系点先，净系歌名。 我知。 好啊，你令我快乐过，多谢你。 O K， 我都多谢你啫，成日听我电话，好烦系嘛？ 唔烦，得闲嚟烦下我啦，好冇？ 好啊，好啊， 得闲嚟烦下啦。O K， 好啊，好， 拜拜， 再唔好，拜拜。 你令我快乐过啦，其实好耐。没听过你这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多谢你们的支持和电话。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已早知错的是我，焉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仿似电迷住我，如酒的笑窝，一见未平静过。 这个歌叫做《你令我快乐过》。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当然我都会继续接今晚的电话 ,1872-388, 听听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起将丽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在内人士在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明天上午大约七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到场视察，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亦都在现场。陈肇始在现场逗留大约十分钟，离开的时候一度被居民和传媒包围。区议员李伟林亦都询问陈肇始为什么相关居民早前已经接受检测，现在又要再检测一次，质疑措施是否必要，是否扰民。陈肇始未有回应。第五座和第七座的大厦门口被围封，承办商在门外停泊三架的流动检测车，政府人员上门逐户登记之后，受检人士要落楼接受检测。部分市民落楼向承办商的职员出示身份证，之后上流动检测车辆接受检测。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44宗是本地个案，初步确诊大约20多宗。新增確診病例當中，四宗涉及三跑工程工作人員，群組累計有13名工人和2名緊密接觸者受到感染。元朗巨花大廈一座有2個單位，一共3宗確診。天水圍天恆村恆樂樓有2個單位，一共8宗個案，大廈要強制檢測。衛生防護中心說確診數字反覆，未有持續向下情況，如果有大廈列入強制檢測範圍，可能會找到一些個案，亦都顯示有些個案在社區，患者的病徵較輕微，未必容易找到。 至於農曆新年市民能否聚會，中心就說市民要特別小心，如果有輕微病徵或到過高危地方，應該在吃飯聚會前的一兩日接受檢測，如果有病徵，即使檢測結果陰性，亦都應該避免聚會。俄羅斯全國多處都有民眾上街，要求當局釋放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有監察組織說，警方拘留超過3000人，單在首都莫斯科就有最少840人被捕，包括納瓦爾尼的妻子。在莫斯科，示威者在小中心遊行，高叫口號，多人被帶上警車。警方關閉多個地鐵站，限制市內人員流動，很多餐廳和商鋪關閉。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西伯利亞和遠東城市海參崴都有同類抗議活動。美國再次敦促俄方釋放納瓦爾尼，國務卿布林肯譴責俄羅斯當局連續第二個禮拜對和平示威者和記者採取嚴厲手段，俄羅斯就指責美國嚴重干涉內政。中國手機生產商小米集團發公告，說已經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方法院起訴美國國防部和財政部，認為美國當局將小米列入與中國軍方有聯繫的名單，存在程序不公與事實認定錯誤，為了維護全球用戶、合作夥伴、員工和股東的利益，要求法院宣告有關決定違法並撤銷決定。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今個月中旬將小米和另外8間公司列入與中國軍方有聯繫的名單，要求美國投資者在限期之內全數出售這些公司的股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天日間溫暖，氣溫介乎17至23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二日間溫暖，星期三風勢較大和稍涼，本週後期大致天晴。而家氣溫1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香港城市大学海洋动物解剖研究组研究员徐振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好有坏，海洋动物和人类都是一样。人类的活动，例如不断排放污水和化学物落海，繁忙的船只交通，都有機會令到海洋生物的生活受到威脅，影響它們的存活率和下一代的成長。有研究甚至預測，在珠江口包括香港生活的中華白海豚這種在海洋食物鏈頂層的動物，它們的數量會在未來60年之內減少多達 74%。 不過這段關係其實都有好的部分，市民大眾出海或者去沙灘玩的時候，如果見到受傷或者擱淺死亡的海豚，可以透過電話熱線1823聯絡漁護處，或者我們的社交平台專頁聯絡我們，等相關的單位可以盡快去處理。而我們亦都可以將這些研究所得到的結果轉化成為有用的數據，提供給政府部門幫手制定保育政策。保育這些珍貴而頻日的海豚，其實就好像保育我們人類，因為我們和人類都是用同一個海洋，吃同一樣的食物，海洋生物甚至整個海洋和我們都是一體，關係密不可分。縱使大家不是經常都有機會接觸到海豚，但我都希望你和我一樣，不會遺忘它們的重要和存在。 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暖。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我哋希望呢一种情怀永远都唔会变。由好多年前到而家，每个星期日嘅晚上都会将呢种情怀用音乐去演绎。多谢你哋嘅电话18723888。二千岭光再重聚，你好，喂， 喂， 你系边位啊？ 我系李仲恒。 李仲恒啊，我估下先，你十二岁， 唔系， 十六岁， 唔系， 又错咗，咁唔估啦，第三次再错都好瘀嘅，几多岁啊？ 九岁。 哇，九岁啊，李仲恒。哦，犀利！即系你真行啊！我谂改个名叫做九岁，你就识打电话嚟，仲要系把声都好成熟添，好镇定喎、啊，啊，好犀利喎！ 我晚晚都听你嘅节目噶。 晚晚？ 系啊。 几时啊？几时先？ 星期一至五咯。 几多点先？ 七点至八点。 哇！喂，我播嗰啲歌咧，系你爹哋妈咪都未必识喎，即系老旧到你点会中意听咧？你中意嗰啲歌咩？嗰啲好旧嘅啲歌，你知唔知啊？ 嗯 哼。系啊，你都可以，你中意听啊？ 系啊。 哦，我所以话你都你仲行啦吓、啊，你仲叻啦，你真善吓、啊，你真系好叻，系咁诶，都好嘅，我好开心啦，可以听到一啲啲年纪轻嘅朋友可以听下啲旧歌啊，咁新歌当然有听啦，系咪啊？你都有听新歌噶，系咪啊？ 有。 譬如咧，系咪韩国嗰啲歌啊？ 咁又冇。 咁又冇啊？你听咩新歌啊？香港嘅。 都系啦。 都有系啦，都好啊，系啊，新旧都啱嘅，因为好歌我哋就听噶啦，系咪？唔好一定要规定话要听旧歌定听新歌。其实我都想问咧，李仲恒。你有冇儿歌噶？你个你诶细个一路成长嘅时候，由幼稚园一路至到而家，你读几年班啊？ 三年班。 三年班吓，有冇唱过儿歌啊？有啲咩儿歌你识？ 有。 譬如咧，唱讲一只嚟听下啦。 都唔记得啦。 唔记得。 全部都系幼稚园唱。 哦，幼稚园嗰啲，即系而家仲有冇嗰啲刷牙歌啊？嗰啲噶。即系幼稚园喎。 有 你有冇唱过啊？你有冇香上叉、香下叉，切勿不要胡乱擦嗰啲咧？ 有 咧，嗰啲又好有教育性噶嘛。啊，我哋以前都好中意唱儿歌噶。啊，我哋香港电台有只小时候啊，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你都好好听嘅。好啦，有机会我就教你唱儿歌，不过你今日打电话嚟，想点先？ 我想 点 歌， 系咯，我就系问你想点咯，由呢句说话就系、是、点歌嘅、啊、意思嚟嘅。你想点先？点咩歌先？ 我想点 Beatles 嘅 Yesterday。 哇！边个教你噶？边个教你点呢只歌噶 ？Uncle 啊？哇！你讲得好正添喎。 喺美国嗰个 Uncle Raymond， 佢之前都打过俾你噶。 哦，喺美国噶，佢 Uncle Raymond 啊。 系、哦、早两个月左右打过俾你啦。 哦，系啊，有少少印象啦。哦，佢教你听 Beatles 嘅。 佢点俾我，咁、啊、我点俾佢。 哇，真系开心啦！唉，真系李仲恒好嘢，你 佢而家应该听紧嘅。 应该听紧啊，咁你就要同佢再讲多两句说话先啦。 Uncle Raymond, Auntie Cindy, hello。 真的好啊 ，so sweet。我见你一定听到啦，佢好开心。诶，呢只歌系佢教你嘅，即系 Beatles 嘅。你再讲多一次啊 ，Uncle Raymond， 系啊， 同埋 Auntie。 好，再讲一次歌名同埋乐队名啊。 Beatles 同埋 Beatles 嘅 Yesterday。 系啦 ，Yesterday 即系昨日嘅事啦。 同埋爷爷。 啊，爷爷啊，爷爷都有听啊。 爷爷 同埋 唔系爷爷冇听，爷爷同铁力哥哥礼拜六同日旧历生日。 哦、oh, ，OK，thank、okay. you。咁啊，多谢 ，thanks for calling。 今日都系我旧历生日。 系啊，咁咪 Happy Birthday， 后祝你生日快乐咯，唱中文。OK， 多谢晒，仲有咩？希望你起码嗱，起码每年打嚟一次啦，好冇？ 嗯哼，好。 十岁又打嚟啊，十一岁又打嚟咁啊。咁我当然啦，如果你中意咧，打多啲嚟都唔介意嘅。如果打得通 ，OK。好，多谢晒你呢个点唱，哇，九岁嘅点唱。Beatles 嘅 Yesterday， 祝你身体健康。 哎呀，多谢你啊！你都系要记住要身体健康，要干净啲啊，要戴口罩啊，各样嘢。妈咪都成日提你洗手噶啦，系咪啊？ 希望快啲翻学啦。 哦，系、哦，你好好，李仲恒，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 拜。嗯，呢个都系第一次，一个九岁嘅小朋友。点一只五十年前嘅歌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I'm not half the ma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came suddenl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i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i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Yesterday 是 Beatles 的超级名曲，可以说是一首神曲来的。有史以来可能是在流行曲来讲，如果要选十只，一定有这一首 Yesterday。 我们再接今天的电话，1872388。喂 喂， 你好啊。你好 你好啊 Albert。 hey， 你好，你是哪位？ 我叫 Roger 啊。 Roger 你好啊。 哪里打来？ 我在你猜啊。 你刚才已经漏了口了，加拿大就完了。没有一个地方即不是加拿大的啦，一定加拿大。不过要很难估计，应该多数是多伦多，即是东岸的，是不是？ 哇，咁犀利噶！你 唔会犀利噶啦，因为咧温哥华都其实好多嘅，但系咧温哥华而家太早啊嘛，好少咁早起身嘅。 都唔系噶，好多人好为咗听你嘅意思，你嗰只重聚啦，好多人一早起身嘅，好似咧我哋咧每天都听你朝头早咧嗰、那个。系啊，不嬲，欧瑞强 啊，嗰、那个真系早啦，嗰、那个真系早啦，嗰、那个真系你哋七点、啊， 唔系七点啊，六点 啊，六点添啊，系啊，而家话咩时啊？冬令时间啊， 冬令时间啊， 哦，冬令时间仲话六点钟系起身听噶，咁会唔会唔个 mood 唔啱啊？因为我系做好似一个黄昏节目咁，好抒情嘅啲歌， 系啊，好抒情噶，我 咁但系咁早会唔会又瞓翻觉噶？咁 冇啊，我冇瞓觉，我四点零。 哇！原来你又呢个早起嘅，即系 early bird 嚟嘅。唉，咁你咁早起身做咩啊？做咩啊？ 我一早起身系做运动啦。 哇 ！So healthy。 做完运动咁啊，跟住即系一路咁做，一路咁听你啲咁嘅歌，跟住啊自己做祈祷告啦，祈祷啦。 哦 ，OK。咁啊，但系因为咧，多伦多如果喺冬天嘅时间咧，就冇得出去行啦，吓跑步都唔敢出啦，零下嘅，随时都零下十零廿度，咁点跑咧？嗬？冇得冇得搞，都在屋企。 同埋我哋有个问题，我自己有个问题，我哋 系啊， 我哋我系视障人士嚟嘅。 哦 ，OK， 啊咁你咁你如果系啦，平时如果出街，如果冬天就好少出街啦，系咪？因为已经有落雪， 系啦。 咁如果夏天咧，你出街嘅时候，需唔需系咪系点啊？即系自己一个人啦，又话有人带住你啊，又话有导盲犬啦， 有啲朋友啊，或者啲 volunteer 同埋家人咯。 哦，都 OK 喎。咁你係喺香港移民去嘅，係咪啊？ 喺香港移民去嘅，我就喺十 幾年前， 十二年前咧，隻眼就爆咗血管。 哦，即係你後天嘅， 後天嘅。 哦，不過真係而家即係時間又唔多啦。不過其實真係我都好想聽你嘅心聲，即係點樣有一個嚇，即係視力正常嘅人，即係點樣面對咧嚇，我都好佩服，真係唔容易喎。當初 有機會同。溝通一下， 好啊， 可以 好啊， 真系，我好喜欢听你的歌嘅，真系。 多谢晒，多谢你，多谢你。 真系啊， 系， 又真系我哋陌上贵人一路咁听落 去。我好希望，即系我最幸运嗰样嘢就可以由细唱到大，咁啊好多朋友都话由细听到我大，咁啊大家一齐成长啦，系啊一齐成长呢样嘢好难得嘅，可能真系净系得我哋香港人。或者即中國人咁就係咁 close 啦，有時你就算移到去多倫多都好啦，都可以經過電台。好在我有做電台啦，如果唔係大家都會。 你都嚟過開演唱會啦， 好多次咯，都係我中意嘅。 捧你場 㗎，下一次你一定要嚟啊！如果我再有機會去， 有機會我再嚟咧，我會親自真係要你簽名， 一定冇問題。你儲定啲。啲紙張或者係CD 啊，佢個 CD 嚟 嘅 ，CD 嚟嘅 ，OK 好啊，多謝你。 你個舊 CD 嚟嘅 ，very nice。好，咁啊，你可以點隻歌喎？啊，咁難得打電話嚟。 咁我梗係想聽你總有你鼓勵啦。 點解一定啊？咁多隻歌，點 隻歌好有勵志嘅。 係啊，咁係非常好中意聽嘅呢隻我，好中意唱。 其实我想点只张学友嘅祝福嘅，不能我打咗电话上嚟好多次嘅 Albert。 哎呀，哦，多谢你，多谢祝福都好嘅， 系 即系国语版嗰只祝福啊嘛，系咪啊？ 系 好啊，我有机会可以同你唱。好，咁啊，而家总有你鼓励咧，即系其实咧唔系我鼓励你，系你鼓励紧我吓，大家一齐互相鼓励，互相鼓励。OK。 系啊，

当年林永亮同李国祥一起合唱咧，真系好啦！大家都喺一个大家跌倒嘅路上边一齐起翻身，携手向前，相当好。总有你鼓励到时间到咗10:57，50几秒，咪即系剩翻两分钟。两分钟就希望大家用呢只歌嚟进入甜蜜嘅梦乡啦。 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多谢收听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在远方经过互联网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更加要再多谢就是重新听完又听，在我们互联网重温项目那里一听再听的朋友，无论你在哪个地方，无论在什么时间，希望大家有一个甜蜜的美梦。 I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Oh,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